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三立曾经不止一次谈到自己有两个生日，一个是从娘胎咕咕落地的日子，另一个就是入党的日子，因为入党让他在古稀高龄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和您一起聊聊马三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儿。要说起马三立的入党经历，还要从1983年说起。那年马三立在天津市政协开会，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在和他的交谈过程中，感受到了这位走过太长也太曲折的路的老艺术家渴望入党的心情，就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向党组织提出申请。马三立连连点头，回去后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一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新的生命，必然也就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任务。入党后的马三立又是如何履行新使命和完成新任务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赵佩茹表演的相声《迎春曲》，然后再接着说。 这个艺术啊， 啊， 要不断的提高。 对， 就是要应当啊，好好的学习。 嗯， 要努力。 哎， 你呀，在钻研艺术上，我是很赞成。 不行，做的还不够。 哎，我对于这个文学艺术我是很爱惜。 哦， 因为我呀，在这些年呢，竟研究这个音乐，我是个音乐家。 谁呀？ 我。 哦，您是个音乐家。 你呀，不认识我呀？ 啊啊啊！ 我是一个音乐家。 哦，是是。 我是搞音乐的。 哦， 我最近这不是就在这个河东这个音乐学院的讲课吗？ 哦，您给人讲课 啊？ 啊啊！ 这是音乐学院院长请我去给学员们讲讲课。 哦， 哎，我算是我所会的吧？ 啊， 给大家伙讲一讲，让他们学习学习。 哎， 因为我呀是在青年的时候，我是个唱， 哦， 唱这个女高音的。 哦， 我说因为我呀在这些年研究这个学。 你是男的，是女的？ 啊， 你是男的，是女的？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 废话， 好些人都说我是男的。 他们都说，我也说你是男的。 我就是男的，就是男的。 男的吗？你唱女高音。 说错了，男高音，男高音。 哦，您又是一位歌唱家，又是一位音乐家， 要我怎么净讲课呢？ 哎呀，这是了不起，大艺术家。你要能唱的话，是不是我们烦您今天在这儿？ 别别别，别别，哎。 对， 我不唱。 哎，人同志们欢迎你，为什么 欢迎我也不唱？ 这不好，您这人 端架子，人家同志越鼓掌欢迎，你是越不唱，你这是 啊？没有，绝对不是端架子，我有什么可端架子的地方啊？因为我呀不能唱，因为我没有准备，我没有准备唱，我嗓音这几天也不好，恐怕今天唱的不好听，大家倒不满意。咱们以后有机会，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 这还是客气，您这还是客气， 嗓子不行。 这么着，您试试，咱们唱两句，咱听。如果嗓子不好，两三句咱就打住；要听嗓子好，那咱们就多唱两段，您看好不好？啊， 好，嗓子不好， 是是是， 我今天这嗓子不行啊。 还盖哨呢， 嗓子不行。哎，啊啊，我没有没练声，我没准备。 来来来， 哎哎，啊，哼，胡老李吗？胡老李吗？ 哎， 行，有没有？有点。 哎，您这怎么回事？ 我练声啊，练声啊。 哦，这卖破烂是练声啊！我还没听见过唱歌带卖破烂的，这头一回。 我拿这找调门， 我、哦、拿这找调门。 我试试是 G 调是 C 调。 哦，您试这是 C 够 C 的，这够 C。 够 C 的， 够 C 的， 够 C 的，那您唱一个吧。 来吧。那么既然各位很赏脸嘛、 啊、 愿意听我唱一个歌子、 嗯、 那我就唱一个小的很小的歌啊、 哎、 我今天嗓子可不太好、 嗯、 啊、哪位带钢琴来咱们借用一下、嗯、谁带钢琴来了 带什么来呢 我们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您借什么 我有谁带钢琴来了 谁也带不动一钢琴出来四个人抬着钢琴来那多重那是多大分量怎么带啊 您带钢琴来了吗？ 我没有。我们相声带钢琴干嘛？ 我打呀，我打。 没有没有。 您弄嘛呢？您那个盒子那个带了吗？ 哪个？ 你们团里那个盒？ 盒？ 那个皮带那个？ 皮带。 给我那个我也行啊。 哪个？ 皮带那个。 什么呀？ 皮带套着肩膀上的那个。 这什么呀？ 那松紧签。你有那个吗？ 这叫松紧琴呐、啊。哎呀，这位还在河东给人讲课呢，这叫松紧琴呐、啊，好艺术家子，这叫手风琴。 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我不懂 啊，我当然是知道了，手风琴嘛，我 手风琴是什么 手发琴嘛， 手风琴 手发。手发手吗？ 手发手，手风 哦，手风 手风琴， 手风琴有手风琴吗？ 没有，没有。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没有手风琴？你们那个呢？拉的那个呢？ 哪个？ 那个我来啊！啷个啷啷个 里边啷啷个啷个啷啷个啷个啷，这是什么？这叫什么？这个？ 那个 嗯， 为 什么？ 威尔佛，威尔佛。 威尔福啊， 有吗？ 哎呀，威尔福还没有，有凡士林怎么样？你来点吗？ 说外国名你又不懂，你这玩意儿你这 那叫威汝林。 威汝林我知道，小风琴。 小风琴。 小钢琴。 小钢琴搁脖子上，扛得动吗？ 小坠琴。 不是小坠琴，小提琴。 小提琴有小提琴 没有？没有， 什么也没有。你们干嘛来了？你们这剧团是干嘛的？你们什么也没有啊？ 我们相声我们根本我们不用乐器， 嗯，完了，不要 啊， 不要了，没乐器就这么唱了， 哦， 就这么唱了，不伴奏了啊， 嗯， 众位原谅听啊，按理说唱歌没有清唱的，这是胡来了简直， 哦， 胡来了简直，唱歌清唱，没有伴奏啊，就这么唱了 啊， 嗯嗯，我今天嗓子不太好，但是我好好唱吧啊，我努力好好唱啊，我唱一个什么吧，唱一个迎春曲，好吧， 哦，迎春曲好， 啊，唱迎春曲。还有迎春曲啊， 嗯， 大家喜欢研究歌词，愿意要这个词呢，我们把这个歌词啊开下来送给你们， 嗯， 大家喜欢研究这个简谱呢，我们把这个哆来咪发这个简谱写下来送给你们， 哎， 啊， 哎， 这歌很好学也很好唱， 嗯， 四分之二音符啊，就是一拍子呢是四分音符，半拍呢是八分音符，那个半拍的半拍呢就是十六分音符， 哎， 啊，男生也可以唱，女生也可以唱， 嗯， 唱大调呢就是以哆为哆，唱小调是以拉为哆。 哦， 那么我们的要求上说呢，如果唱这歌，一定把音符唱够了啊，就好听了。它中间没有休止符，没有空拍子，这个歌很不好。咱们注意啊，咱们就唱这个 迎春曲啊。 好好好， 我是严肃认真啊，有多劲使多劲啊。 太好了， 我给你唱了，没有身段不比划啊。迎春曲啊， 有大的灯笼都出来呀，没有大的灯笼老小孩啊，金月怪事大花篮啊，一大一个灯笼俩大一个。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入党后的马三立更忙了，除去继续参加各类演出，社会活动也接踵而来，有时作为正式成员出席市区和文艺界的会议，有时是作为特邀代表为会议助兴。除了参加会议，马三立还频繁地进行相声讲座，不仅在天津市内时常有讲座，他还应邀赴青岛、沈阳、长春、北京和石家庄等地讲相声艺术，为师范大学师生讲相声语言，给漫画学会讲幽默，在幼儿师范学校讲表演。后来随着他的影响日益增大，讲课内容也大为拓宽。马三立的讲座不仅仅是讲相声，他到医院讲医德与义德，生理健康与精神健康，到老年人大学畅谈动静学乐的辩证关系，他几乎成了不挂名的教授。身为党员的马三立还关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下边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烧骨记》，然后呢，再和您说说马三立去少管所看望失足青年的故事。 说相声啊，大伙儿都爱听相声吧？啊， 都爱听 相声，它是曲艺形式之一。 对， 它属于曲艺。 哎， 这个曲种很多。 是， 曲艺嘛，大鼓、石调、坠子、单弦啊，这个等等吧。 啊， 其中也包括有这个相声。 嗯， 曲艺的种类很多，你就说唱大鼓。分分多种多样吧。 是啊， 京津大鼓、梅花大鼓，这个西河大鼓、梨花大鼓， 哎， 京东大鼓，大鼓大鼓 啊，怎么俩大鼓？ 就打大鼓的大鼓。 哦， 它一个样的曲种还有唱法不同。 哦， 你唱京津的，就还分多少风格流派。 对， 表演不同啊。唱这个腔调不同， 嗯， 高腔让你听着不难听，声音呢清脆不刺耳， 嗯， 这叫艺术。唱低音的也让你听着那么腔调优美， 嗯， 那才好。唱歌不也这样吗？ 哦， 那歌曲家不还有高音吗？ 对， 男高音、女高音， 嗯， 男中音、女中音吗？ 对， 这个大家都熟悉，都爱听吧，唱歌嘛。天津唱歌的那个于树枝，这不是女高音吗？ 啊、 你看那个嗓门多高啊！你拔的腔，嗓门那么高，哎，让你听着，哎，那么轻松愉快。 哎， 虽然说调门很高，不刺耳。 对， 唱低音的女中音 啊， 那个关什么？他叫 关牧春。 关牧春 啊， 那女中音， 哎， 让你听着。没够， 那么好， 听完你还想听 啊？ 他们得老让他唱， 这 艺术嘛。 啊， 唱戏的也是这样啊。 哦， 咱们大伙都爱听评戏嘛。 啊， 评戏高门大嗓嘛。 哎， 他有故事的，他不用高调门，小白双唱 啊。 跟电台广播都听了吧？ 哎， 秦香莲。 是啊，张美 来那出戏吗？ 嗯， 小白一双唱，他就那么平着唱，他不用高调门、高嗓门，就那么低音唱， 是， 哎，让你听着好听。 好， 老白玉霜也这样， 对， 知道吗？老白玉霜、小白玉霜嘛。 嗯， 那时候唱高调门、嗓门高高音的刘翠霞， 哎， 早先啊，刘翠霞那是那个李金顺， 对， 这是李金顺， 对 吗？你赶上了吗？对，那时候还没你呢。你还对我那时候我才二十来岁，你说那听李金顺、李金顺吗？你问这观众这个老大爷、老大娘们知道吧？你们都听过吗？ 你说这多少年了？ 哦， 你要二十来岁，我也赶上了。 啊，李金顺你听过？ 哎，听过。 李金顺你赶上了？ 啊，赶上了。 说的哪？ 啊， 你多大？ 啊， 你上学？ 二十。 你上学？ 三十几。我六十四了。 你六十？ 啊， 你六十多岁？ 哎， 你麻木脸、啊、小孩脸，小孩脸， 我成娃娃哥哥了，像话、 哦、你赶上不更好吗？ 啊， 赶上再说说、 啊、说说 你听吧， 听听我也听听。 那说那个李金顺、李金顺知道吗？ 啊，知道， 高调门 啊， 高嗓门， 嗯， 唱低音的那时候有谁呀、啊？爱莲听， 对， 哎，就是现在有他徒弟们连小军吗？ 对， 连小军的师傅爱莲听吗？ 嗯， 你问问这个上年纪的这观众们啊，知道爱莲听吗、嗯？没听过本人的，有听过他唱片吧？ 对， 那唱法啊，你们还记得吗？啊，你们听过那还记得吗？ 啊，都记得。怎么？ 我给你们小两句怎么样？ 哎，你这是干嘛？ 捧不成， 自己捧自己的场。 来，我给小两句。 嘿嘿 啊， 哎， 我学这个爱莲君这个唱法。 哦，你要学学爱莲君。 哎， 好。 爱莲君是哪出戏好知道吗？ 哦，最拿手的是烧骨记。 呵， 嗯， 没错， 打炮戏。 哎，对， 打炮戏 啊， 不管到哪个剧场，头一天唱准这个。 哎， 烧骨记 是、 啊，我来了。 哎，好， 我唱。 这出戏都唱不了啊？ 啊，唱一片段， 没人打气里 啊， 就来几句， 几句。 哎， 来尝尝， 就来。这出戏的主要唱段吧。 哎。 就是那个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我心中好意似钢刀葱。 呵，就这点好。 哎，来这个。 哎 啊， 哎， 是吧？嗯，其实我嗓子还不错。 哦， 其实你们几位还赶上了。嗯，我没这样过，我长大个嗓子没那么好。 啊，那好。 没有过，这是头一回。 哎，头一回， 头一回嗓子这样。 好， 来了这个。 嗯， 听了啊。 嗯， 闭眼。 啊？闭眼干嘛？ 闭眼睛 啊。 哎，你闭着眼睛 啊， 闭着眼睛。 行啊， 嗯，哟，爱莲听，没死。 哦， 啊，活着呢，活着呢，就那么像。睁眼一看，我， 嘿呀，白闭了这眼。 来这个啊， 哎， 注意啊， 嗯， 行啊，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 对， 那主要唱段， 嗯嗯， 怀抱我住 啊， 哎， 您在那儿进宫了、啊、这是， 怀抱着， 怀抱的幼主爷， 怀抱着。有主意 啊！ 什么二进宫啊？ 哎，什么二进宫啊？ 我哪知道啊？这唱的是谁戏来着？ 啊， 烧骨记。我呢？ 你唱二进宫哪成啊？ 哎，你看见没有？ 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什么呀？ 会的多，肚子玩意儿多。 您说好， 玩意儿会多，刚用那个， 嗯， 这出来了。 嗨。人家编这个出来，您唱这个。 这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 嗯， 怀抱着， 好，河北梆子也出来了， 怎么着？ 你这不烧不地吗？ 你看，嗯，找不着这吊门了，怎么？ 这戏唱的，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 我哪知道啊？ 刚才在后台还试试，你刚才后台唱挺好，到这儿怎么变这样了？ 后台试了， 我这人也总是后台能耐大， 是啊。 到这儿呢，上台差点。 嗨， 你刚才挺好，刚才咱练练。怀抱，怀抱多娇儿。 哎，来了，来了。这一惊一乍的， 哎，有了，有了， 哎，有了， 找着，找着调，找着，找 着，哎，找着， 听啊， 哎，听，听，听， 你俩唱，嗯。 怀抱着娇儿啊，坐在了柳屏，我心中好意思感到痛，娘怀儿啊，一个月不知不叫啊，娘怀儿两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三个月不知不叫啊，娘怀儿四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五个月不知不叫啊，娘怀儿六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七个月不知不假。 都七个月了还不知不假呢， 这么大的肚子了他不知不假， 什么你这 这还没唱完呢。 是啊，还没唱完呢， 这得唱个十个月呢。 哦，唱个十个月也不知不鸟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烧谷记》。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身为党员的马三立深知这一点，他将自己的关爱带到了少管所。面对着失足的孩子们，马三立感慨万千。在和孩子们谈心，给他们讲课时，马三立还留下了两句名言：这个地方你们不可不来，不可再来。听到这番话，许多孩子都不禁动容落泪。由于他很好地履行了党员的使命，在入党当年，马三立就被选为市级优秀党员。聊到这儿呢，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为您介绍马三立耄耋之年老不歇心发挥余热的故事。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屠洪刚的感谢。主持人红球代表编辑大熊，制作严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我的爸爸，感谢我的妈妈，感谢你们当初决定把我生下，感谢你们让我看到这个世界，还把我辛苦养大，还给我一个温暖的家。感谢我的老师，是你们教我学文化，才有现在的我，在人前还算不差。原谅当初顽皮的我，不太听你们的话，听说您还留着我从前写的检查，写的检查。